好啦。 有一个中过气中港车司机到的，有啲人咪喂，有啲人话不如叫中港车血泪司机血泪士啦，有啲话中港车日与夜啦，叫改名， 惨唔使改名啦，算啦。 啊，讲开又 今集咧就有个古仔嘅，个古仔啊系一个延续嚟嘅。上次我讲嗰、那个带呢个iPhone 嗰個小朋友嗰個故仔出咗未㗎？ 出咗。 哦，出咗，出咗。我跟住嗰個故仔呢排有新發展，啊、哎，呢幾個月有新發展。咁啊，水貨冇得帶啦。 係啊，冇錯。而家嗰啲係而家帶嗰啲係代購同埋自由行嚟買嘢翻嚟俾親朋戚友嘅啫。 咁樣咧，而家喺我哋水圍又好啦，漁農村啊，各樣即係深圳啊， 近關口地方 嚇，唔係。即係我知道嘅，即係可能再遙遠啲都係咁樣嘅嚇。打麻雀就不嬲都興嘅，用麻雀機嗰只 啊。嚇，冇錯。 而家興嗰陣時咧，打麻雀係點咧？你打四個鐘頭，100蚊，有冷氣120蚊。 即係講抽水啊！ 抽水係啦。 即係我哋屋企打麻雀，你開冷氣咪百二，咪要有成。即係其實咧，好多人咧就喺屋企或者鋪仔咧，佢後邊咧就有當麻雀檔。佢即係麻雀機咧就唔係打遊戲機嘅麻雀機，即係話電動嗰啲，你擁曬牌啫，跟住自己砌砌。 係啦係啦，撳個掣又打，自己打色嘅。咁樣咧就即係講我都開過。 啊！好多人都开过，好多中港车司机，因为佢开工，个老婆喺屋企冇嘢做，佢只有打，咁啊又开。我识好多人都有开。 我就唔系中港车司机啦， 即系嗰阵时啊。 系啦，早七八年前啦，我都开过。咁啊，日日开一台啫，咁啊抽100蚊水，咁啊识得啲朋友，咁啊捧下场，咁啊日日咁啊执佢一嚿水咯。 够靠租。 唔系一日，系一场。你朝头你。晏昼开一场，咁啊打到五点零钟，譬如点零钟开波吓，打到五点零钟啊散水，咁啊一嚿，咁啊夜晚再嚟咧，咁啊又一嚿嘅。 有啲咧，即系我早好多年啦，系包食嘅，即系你俾多5蚊，佢就煮埋你食，就唔使叫外卖。 咁我咧就冇嘅，冇包食嘅，咁啊茶烟水嘅啫，顶晒棒噶啦吓。咁我哋就。开唔开冷气嚟到都系，俾你一嚿嘅啫，得收一嚿嘅啫。 唔好意思啊，继续。 咁而家呢两年咧最新发展啦。嗱，我冇唔开嘅，我个人又好奇怪，我唔好中意做呢啲嘢嘅。啊，我嗰阵时翻夜班咁啊，日日有人日头喺度打麻雀，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嘅。咁啊，而家嘅新发展点样打麻雀法咧？佢叫打鲨鱼。以前打四个钟头，同你老友嘅打多几铺啦，咁啊，你哋抽水抽完100蚊或者120蚊有个限数咧，就算噶啦。而家打鲨鱼咧就铺铺抽嘅， 即系好似麻雀馆咁。 系啊，铺铺抽你水。咁你话一张麻雀台，如果你24小时有人喺度打，你净系嗰张麻雀台抽你几多钱？一个钟头一嚿水好轻松啦，10铺牌啫嘛。 系啊，尤其你打都唔系嘅，而家打嗰啲即系打大陆麻雀咧，有阵时屌你咩，你又扣住我，我扣住你，总之就 唔扣噶，斗快食糊噶咋，开降即刻俾钱噶嘛。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大家去到赢输之间，你开唔开到降啊？争嗰只个生张，我就系唔打，一路扣到底噶。 系啊，咁啊系。咁我讲呢一个咧，咁啊啲人就四围开啦，好好搵噶，乜都唔去做噶。有工唔去翻嘅，總唔知就租間大啲嘅，就開啦。咁啊，我住嗰度咧就四圍都係，我識都識好多間嘅，同我又都幾好嘅。咁你咁啊，個個都諗住開啦嚇。咁啊，我唔好搞呢啲嘢啦。咁人嬲我老婆，我老婆問我點，我唔好搞啦，做人正正經經咪算數咯，搞乜咁 Q 多嘢呢？做乜嘢咁？啊，咁唔好搞啦，去翻工啊，大家去翻工最好啊。咁啊，呢个我上一回讲嗰个靓妹，佢老母 湖南，即系戴 iPhone 嗰个 啊，湖南婆。咁佢嗰个东北佬啊，走咗几年噶啦，所谓去咗外省就工程做啊，咁啊而家翻翻嚟冇收入嘅。 咁啊幾份人嗱，你唔可以一個人做噶，一個人你係做唔到噶，因為24小時營業。第二，你開一張麻雀台冇客咧，你就要頂腳 自己落去頂，係啦，蹬腳。 嗰啲麻雀咧就打打下，因為我鋪鋪抽水，我輸得多起身走噶，咁又唔該你頂腳。你開得三張台咧，咁就有三個人喺度服侍佢噶咯。 嗯。 如果你24小時分兩更制咧，就六個人。如果你四個人夾粉，咁啊突咗兩個人出嚟咧，你要請人去代打嘅。請人代打係點樣咧？八嚿水一更。 哇！ 但係輸贏係你嘅。咁你咧就請個阿嬸翻嚟煮飯。咁啊，大魚大肉㗎，你唔好講少啊！好好餸啊，煲定湯㗎。因为等你啲人吸引你啲人一路打落去唔好走嘛，咁就开下一间又开下一间，越开越多。咁我讲呢个湖南婆咧，同佢嗰个男人咧就约埋佢嗰啲 friend 啦，叫我老婆唔好搞呢啲乜嘢，开档一开档两个回合，自己人打交收皮。即刻散水啦！冇得打交，即系唔系同啲客打交，系要拍档自己嘈啊！ 分开啫，又唔使话拆，又唔使 头打。 我知啊，打完咪你有你开，我有我开。 诶、中啦，中晒，咁啊你有你开，又我有我开啦。咁佢就自己又开咯，咁又揾到啲股东嚟开啦。咁啊，点知深圳呢就打？就是打麻雀館打你呢啲賭嘅，佢就唔係當地嘅公安嚟打你，就冇雷公咁遠嘅， 從來都係 啲公安嚟打你。咁我哋咧就同我住嗰度嗰啲咧，嗰啲隊長啊，即係管理呢條村嗰啲隊長啊，保安隊隊長啊咁樣成，就好熟嘅。咁啊試過打死，連個隊長都拉埋。咁啊隊長。即是地膽啦，喺得呢度做地主 啊！ 咁咪打个电话啫，咁咪走啦。 个队长走啫，冇关 系。队长走啦，咁啊，其他人喺度戆 QQ 咧，就搵咗佢两日三日咁啊，都放你走。咁啊，知道有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就唔知死嘅。首先第一个死系边个咧？就租间屋俾你嗰、那个。咁因为佢嚟打你咧，大陆好兴啊，封咗你个铺咧，就打个十字就粘两张大封条喺度嘅，冇人搣得噶。咁嗰个业主就死啦，几时先搣？ 即系等于香港啫嘛，即系香港，我而家租紧地方俾人哋做鸡斗， 嗯， 咁咪唔想你做鸡斗，咪封业主咯。 系啊，咁咪封咗你间屋，就唔知几时先个，咁咪死啦，系嘛？咁啊，啲人就入俾入边。十个八个小时咁开到嘅又好，聚到嘅又好，咁啊冇嘢走咯。哦，跟住再嚟啦。咁呢个大队长啊，人真系好好嘅，我送咗盒月饼俾佢啊。知道有料到，打电话俾湖南婆，唔好开，冚啦，因为有外来人。入咗你條村，佢知道嗰啲係咩人，即刻打電話去冚啦。唔係淨係佢，仲有其他嘅。咁佢唔聽佢講，唔怕嘅，唔怕嘅，我哋已經搞掂曬，我哋已經搞掂曬。咁巴閉，大隊長都搞唔掂嘅嘢，你咁巴閉搞掂嚇？咁啊，再打電話俾佢，你要走噶啦，人哋到啦，電話都唔聽你嘅。啊咁啊惨啦， 咪好咯！ 一上去，连仔带乸全部嚼晒，唔系个靓妹啊，唔关佢事啊，因为佢哋开到嗰度，唔系佢住嗰度啊， 都冇问题噶。 入诶冇问题，入咗去又唔出得嚟。嗰档嘢咧最嬲尾系点样咧？原来嗰个朝头早我仲见到佢喺，我仲嗌佢喂。你咁早嘅咁嘅，我买早餐啊咁，我湖南婆啊，嗰日晏昼盯咗佢， 捉咗佢翻去，咁你梗系有人认噶啦吓。胡兰婆认咗，东北佬冇事，即个男人无所事事，唔会养家啊，嗰啲女唔系佢噶嘛，无所事事嗰个唔认，一家大细只以佢嗰个认咗，咁啊谂住十五行政拘留十五天嘅啫。哦，最新消息收到啦，半年至一年，即最少坐半年啊，至一年啊。即是你探都探不到，大陸冇得探的嘛。 是啊，冇錯。 啊，不知道去了哪裡的嘛。半年至一年，那小孩子怎麼搞？啊，見錢眼開，打到電話上來叫你走你都不走，叫你散水收檔你都說你識人。 不是啊，最大問題就是大陸人很簡單而已，我什麼都搞得定，你害我而已，你不想我做。其实就唔关你好唔好人事，个心理个个都系咁，你唔抵得我揾钱。 其实佢 有事嘅我使钱就搞掂，但系佢都唔明。其实好多年前都系咁噶啦。 嗯， 公安要拉你，就唔系当地公安拉你，就喺第二度调公安嚟拉你。 嗯、 你嗰度有事咧，就又调你呢啲公安，因为你冇人啊。 唔识嘅， 唔识嘅，咁嚟拉你就实拉到你。咁你而家個所謂大隊長，因為佢管理嘅事，佢知道邊個生面口入嚟，呢啲人有問題，佢通知你。但係上嗰、那個，誒、哎，你唔抵得我揾錢啊，冇問題嘅。到時你屌跌多少啦，上次都冇問題，呢次有咩問題啫？嚇、啊，僥倖嘅心理，因為佢哋成日都覺得大陸，即係唔好話我哋，佢哋都覺得大陸係冇法治嘅，到時係。俾啲錢咪搞掂咯，你唔好再揾錢，何況未必係拉我咧。 啊，可能咪冚我咧。 嚇、啊，即係個個啲僥倖嘅心理，好多嘢都係啦。點解誒明明撞到個人，明知有攝像睇下要碌死佢，跟住走撚咗去，搣咗個牌又。我前日喺佛山仲好笑。 哦， 前日即係星期日喺佛山，喺嶺南新天地出嚟，有架車擺正喺嶺南新天地嗰度係。全佛山最旺嘅地方，佢拆 Q 咗兩個車牌，大無私樣。嗰两公婆行咗去，我冇车牌，你揾我唔到，咁都得。跟住差佬嚟影相拖车，佢哋企喺对面，唔敢翻嚟攞翻架车。 其实佢哋蠢啫，点会真系揾佢唔到啊？要揾佢， 咁你要发动机 number 噶嘛？而家大陆买车唔系认个车牌噶嘛，认个发动机 number 噶嘛，加一数咪知边个咯？ 同埋四围啲摄像头，边个两个傻嘅喺度拆紧车牌，点会睇你唔到啊？ 一个一截一截去啊！唉、哎，真系 喺个大街嗰度，点会睇你唔到啊？ 但系个个都系侥幸，诶、哎，佢啱啱嗰度坏咧，冇嘅，我睇唔到。 啊，总之摄像头就有嘅，不过就冇开电掣，或者系冇交电费。 而家即系你话文字未开都好啦，好似头先嗰个靓妹真系惨，那个东北佬肯定行街。 系而家啊，个靓妹唔惨啊，因为佢有个老豆喺香港，个个月俾支持佢噶嘛。但系你交租成都要钱噶嘛，可能佢会诶，总唔知成个古仔跟住唔知点啊。你又唔敢去问、啊，你见到个靓妹唔点真系问佢啊？点问啊？虽然好熟啫，呢排佢都冇揾我个女玩。 啊，所以我咪话咯，即系呢啲古仔就日日都有，但系我都讲得啦，唉，即系唔系得罪讲句啦。啊，你老婆又大陆嘅，我好多时候识嗰啲，其实嗰啲真系即系农民工，喺乡下咗落嚟，佢哋真系发盲文盲，系连基本上嗰、那个稍微安全啊，常識都係冇噶。佢個地裏面冇呢一套嘢噶。你同佢講乜嘢，佢都覺得係咩？唔係嘅。你同佢講乜嘢？唔係、 啊。你唔抵得我。 你唔抵得我。其實就佢哋冇嗰個意識咋。 啊，即係話俾你聽，要走噶啦，今日唔好開啊，都唔得。 係啦，冇錯。 即係有錢有命啊，冇錢冇命。啊，今日賺硬你嘅，收咗先。 係啦，今日我見到錢，最多咪使幾多錢啫？我開到唔大鑊嘅。啊、又不是殺人放火、 嗯、 何況為十元都對冧條友啦，有什麼問題啫？ 而家最慘就是半年至一年，是最少半年哦。 冇慘噶， 啲細路仔唔知點喎、 啊。咁都冇慘，你可能佢有個香港老豆嘅，佢諗啦。 咁啊係，我啊幫佢諗唔到嘅，不過就等啲細路仔可憐啫，嚇、啊，係咁解啫。 第二節。